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东西。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周末当中呢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今天要向您介绍的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推荐的文章，题目上叫做儿科病房里的一缕阳光。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杨颖，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主管护师，现任首都儿科研究所呼吸内科护士长，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2年，在传染科、急诊室、呼吸内科的工作经历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护理基础和良好的沟通能力。2010年，杨颖担任呼吸内科护士长，38岁的他带领着年轻的护理团队，凭借着对儿科护理工作的热爱，用温馨的语言、娴熟的护理技术为患者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护理工作琐碎繁杂沉重，既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与成人相比，儿童的身体抵抗力差，病情发展快，不能自述病情，因此儿科护理的项目和时间比成人要多，患者家属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当遇到患儿不配合、家长不理解的时候，杨颖也想过退缩和放弃。当面对成人医院抛出橄榄枝的时候，他也曾经心动过，但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他说，理由很简单，我喜欢孩子，能够帮助他们战胜病魔，健康长大，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杨颖的20多年的护理工作中，他帮助过数以万计的患儿得以康复，参与过无数次危重症患儿的抢救。但说起印象最深的事情，却不是抢救台上的惊心动魄，而是诊室里的无声感动。2001年，杨颖在急诊室里做护士，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7岁的婷婷，每天由爸爸带来输液。他不哭不闹不语，总是低着头，偶尔和爸爸交流一句便不再说话了。每次输完液，杨颖都拍拍他的肩膀，夸上一句，宝贝儿，你真勇敢。但婷婷仿佛没有听到一样，从不做出任何反应。第5天，婷婷的爸爸突然找到杨颖说，护士，我想请你帮个忙，刚才你给我女儿输完液之后没有拍她的肩膀，孩子很失落，能不能帮我安慰一下？我女儿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有自闭症。听到父亲的请求，杨颖赶快走到孩子身边，拍着她的肩膀说，宝贝儿，真对不起，阿姨今天忘了鼓励你了，你非常勇敢，是个好姑娘。出人意料的，婷婷竟然抬起头冲她笑了。自从杨颖任护士长后，每年为新护士进行上岗培训，他都会讲这个故事，希望让大家认识到儿科护理工作的特殊意义。除了要有精湛的技术，还要有仁爱之心，帮助弱小无助的生命摆脱身体的病痛和心理的阴霾。首儿所呼吸内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重点扶植学科，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过程当中取得了多项突破，尤其是儿童哮喘的诊治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因此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儿来医院就医，这对护理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杨颖以身作则，给护士们做了一个极佳的榜样。早上七点半，杨颖就开始一天的忙碌，检查危重病人的护理质量，进行早交班，与医生沟通重点问题，带领团队进行晨间护理，检查特殊患儿的病情变化，指导家长为孩子护理，为出院患儿进行出院指导，与新入院患儿和责任护士进行沟通，带领护理团队业务学习，开展护理查房，准备护理分层培训资料。作为病房总管，杨颖还要保证治疗仪器的正常使用，消毒隔离安全，预防交叉感染，为心情焦虑的家长做心理疏导。在这些看似复杂琐碎的工作当中，杨颖付出了极大的细心和耐心，保证了呼吸内科病房的高效运转。杨颖上任初期，除了他和另一名护士有20年以上的护龄之外，其余的护士都很年轻，只有6-7年的工作经验，而中间层的业务骨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转岗的，有改行的，导致护士配比不足。而如今呼吸内科病房有16名护士，他们分为4个级别，分管不同的护理和培训工作，梯队建设逐渐完善。在杨颖的带领之下，每一名护士都尽职尽责，即使是90后的年轻护士，在家里还是娇小姐，但在病房要负责好几个孩子，还要手把手的教会家长如何给孩子喂奶、喂药、洗澡。病房里有一名男护士，别看是8-9年的年轻小伙子，但跟家长交代治疗事项的时候特别清楚仔细，不少家长都点名他做责任护士。这些变化与杨颖将优质护理服务落实到位密不可分，其中明确患者的责任护士这一项内容，就提高了护士的责任感，也密切了护士和患者的关系，使护理人员对每一位病人都能够更系统全面的了解，保障护理和治疗工作顺利进行。杨颖说，在呼吸内科病房，我们是战友，更是家人，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共同努力，共同进步，每一次成绩的取得都凝结了大家的心血，作为团队的一员，我很骄傲。在儿科护理岗位上，杨颖像慈祥的母亲一样对待每一名患儿，用责任心、爱心、细心、耐心、信心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和尊重。他把患儿解除病痛作为自己最大的快乐。2015年，病房收治了一名患有 PW 综合症的3岁男孩，也称作为愉快木偶综合症，这是一种发病率只有1/2000的罕见病。虽然治疗费用很高，但一家人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每天只吃馒头咸菜，四处跟亲戚朋友借钱为孩子治病。考虑到孩子一直有炎症，医生建议转到单人间，但花费会多一些。孩子爸爸没有丝毫犹豫，说我听大夫的，只要对孩子好，钱我再去筹。后来得知医护人员要给孩子捐款，孩子爸爸又坚持转回到普通病房。他说，医生护士已经为孩子做了这么多，不能让你们再花钱了。面对孩子爸爸的诚恳和乐观，以及对医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病房的医护人员对这一家人格外关注。杨颖更是一有空就去病房看孩子，查看身体状况，告诉家长如何护理。因为孩子肥胖，输液的时候会找不到血管，需要反复扎针。为了减少孩子的痛苦，杨颖总是亲自上阵，尽量保证一针见血。他还从家里带来食品和玩具，用自己的饭卡给孩子买饭，帮助家长填基金会捐助资料，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 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佑安医院李俊宏和刘慧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一块玻璃惹的祸。我们来听听到底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危险无处不在，在特定的条件下，玻璃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被玻璃扎成重伤的患者。您是否也有过这些危险的行为呢？五月的一天，佑安医院急诊科医务人员正忙碌着，一阵血腥的风夹带着救命的声音冲进了急诊室。一群人中间抬着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子，在女子的身后面一路斑斑血迹。急诊当班王大夫、护士长快步迎了上去。王大夫的目光从头到脚扫描了一眼患者，医嘱说：侧血压、心电监护、吸氧、开放静脉通道，呼叫急诊外科医生。在查看病人，中年女性，发育正常，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20多处伤口零散着玻璃碎片，伤口2到12厘米，最大的、出血最多的在下颌处，长7厘米，深4厘米，深达下颌骨，已经和口腔贯通，从伤口还能看到颈动脉的搏动。用于压在伤口上的一条背心已经完全被鲜血浸透了，还在不断的渗出鲜血来。护士长王红新汇报血压50/30，护士王辉报呼吸每分钟35次，患者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失血性休克，命悬一线，危在旦夕。王大夫立即开医嘱，开第二条静脉通道，静脉置管，配血，输血，联系手术室。抢救在紧张的进行着，护士再报告患者呼吸显快，要发生呼吸衰竭了。王大夫赶紧说启动急诊抢救绿色通道，通知耳鼻喉科的鲍主任气管插管和协助治疗，做好气管插管的准备。护士苗苗迅速准备麻醉喉镜、带充气套囊的气管导管、无菌包、注射器、调试呼吸机。4分钟之后，鲍主任来到急诊室，迅速进行气管插管固定，连接呼吸机，动作准确熟练。呼吸机辅助通气之后，呼吸得到了保障，患者迅速被推入手术室实施手术止血。患者进入手术室，手术室外护士长带头清理血迹利器。王大夫和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做沟通记录，签知情同意书。家属已经抖成了一团，王大夫扶他坐下来。这名家属姓赵，受伤的是他老婆，姓孙，名秀。夫妇两个人在北京打工有5年，有2个孩子在河北老家。5年来风风雨雨，生活总算安定了，租了一间房，签了5年合同，收入稳定。今天是家里玻璃坏了，老赵买了块玻璃，骑着摩托车，孙秀在摩托车后座拿着那块大玻璃，就在佑安医院外200米的地方，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为了躲汽车，摩托车倒了，老赵摔了，孙秀被严重扎伤。下边就是王大夫和老赵的对话。王大夫说：横穿马路的时候，你下车走人行斑马线了吗？ 没有。 那玻璃包装了吗？ 没有。 那一块玻璃多大呀？ 1米2×40。 那么大一块玻璃，你就带着棱刃横穿马路，这太危险了，你差点杀了你老婆，你知道吗？ 老赵哭着说：我不容易啊，我不是故意的，昨天太忙太累，睡觉晚，这才出事儿了。我们天天在马路上跑，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 王大夫说：对于患者啊，我们一定尽全力抢救，但是他病危，有生命危险。另外啊，以后你遵守交通规则吧啊，一定得注意交通安全。手术室传来患者病情，小的伤口已经止成血，大的贯通伤需要请口腔科处理。口腔科的陈主任和陈建飞医生马上进入手术室参加手术。这时急诊科、外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口腔科5个科室、3位主任、8名医生、7位护士参加抢救治疗。 治疗速度大大加快，3个小时过去了，最大的伤口止血成功，因为伤口在头面部。手术中，陈主任小心地采用了美容缝合。黄昏时分，病人推出手术室，面色稍显苍白，麻醉状态，全身包满了纱布，但是血压已经稳定，呼吸机辅助通气。王大夫向老赵交代病情，现在生命体征良好，但是在病情发展中还需要通过再关注损伤、呼吸衰竭、无法脱离呼吸机等几道大难关，请您了解并签字。老赵问，什么是再关注损伤啊？王大夫解释了一下，机体组织器官啊正常代谢功能的维持啊，有赖于良好的血液循环，各种原因造成的局部组织器官的缺血，常常会使组织细胞发生缺血性损伤。就像今天您老婆外伤大出血，就会造成心脏、脑细胞缺血损伤。但是在临床观察当中还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恢复血液灌注之后啊，患者的细胞功能代谢障碍及结构破坏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而将这种血液的再灌注之后的缺血性损伤进一步加重的现象称之为缺血再灌注损伤。王大夫看着老赵犹豫着想表达什么又不说出口，就说，您想说什么没关系，哪儿理解了哪儿不理解您直接说吧。老赵说，你们懂，我不懂，你们看着办吧，救活他，治病的钱我去借，不要成植物人。第二天孙秀神志清醒，没有严重的发热，没有发生明显的再灌注损伤。第三天呼吸机顺利脱机了，抢救成功，年轻生命再次绽放出青春的活力，喜悦的笑容。第七天伤口愈合良好，孙秀出院了。老赵带着孙秀来到急诊室，找到王大夫，对他说，谢谢你们那天抢救孙秀。老赵说，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那天出了事儿啊，如果当时不是那么多人帮助他抬孙秀，可能孙秀就死在当场了。如果当时没有到您的急诊室，老婆就没了。老赵说，他今后一定遵纪守法，做好事儿来回报好心人，一定不做那些危险的事情了。急诊室照例一位患者一位患者的接诊着，天亮的时候患者少了一些，天黑时间在急诊室叫魔鬼时间，病人就多了起来，急诊室也是最忙的。急诊的医生护士在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人休息睡觉时开始最为忙碌。辛苦吗？肯定辛苦，但辛苦的同时也在收获感动。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陈亚维所写的文章，题目叫做《爱心传递，奏响轮椅上的青春乐章》。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讲述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6月21号应该是张娥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个充满灿烂笑容的残疾女孩，这天早晨不到7点就穿上了宽大的硕士学位服，自己摇着轮椅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北京林业大学田家炳体育馆，参加学校隆重举办的201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当他登上高高的主席台，校长宋维明把他的学士帽上的流苏轻轻拨到另一边的时候，全场师生向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中充满了对这位自强不息的女孩深深的敬意。应张娥的盛情邀请，我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望着眼前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14年前，这个来自湖北恩施贫困山区的苗族女孩抱着一线希望进京求助，